上很多朋友都在冒泡问候早安。王超说，哇，这首歌林忆莲翻唱过中文版。是的没错， Sitting down here， 我坐在这里啊，千纯很早就坐在这里了，等着跟大家说一声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各位阴天快乐。虽然没有太阳，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音乐当中感受那种在夏日里吹吹风的温暖还有凉爽。来自祝大家早安，送上今天起步歌之后的第二首歌，来自曹格，吹吹风。 我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那一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怎么忘不掉。 小月月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在冒泡。James 说，听友们报数，报数，抱着大树的报数，是比喻吗？为什么听我们节目要抱着大树呢？你可能想说是报数吧，来点名是不是？对，有好多朋友，包括费劲呐、心里话呀、凑合呀、西西爸呀、解忧 James， 还有王超、采光、剪影、沙漠，以及我们的 DZ 等等等等好朋友，各位早安。 记得说爱我，爱我。 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爱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自由一首老歌了啊。微信公众账号上特洛伊说早安，我也来报道，欢迎欢迎。还有包括解忧花开半夏啊，猫七少也说我来了，夜长梦多说阴天快乐我纯。对，还有我们第一位发来早安的听友老爱，也是我们的老听友，早安。各位想要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找到今天的全部歌单。稍后进、啊、算一算啊，哎，一分钟的广告马上要回来，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 首创奥莱五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五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开在路上也要赢得关注？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于加州马里布海滩汲取灵感，以海浪雕琢线条，勾勒灵动身形，收获一路目光。你所向往的魅力，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千纯上老朋友 DZ 提醒我说今天天很凉，是的，特意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因为昨天本市普降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所以今天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的小雨，到夜间雨渐转止，而且多云的天气，路面湿滑，开车的朋友要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首《高飞》来自林忆莲。微信公众账号上有一位非常喜欢林忆莲的朋友说，哇，听到这个歌就想和小眼睛一起远走高飞。有时候真的很想抛开所有的忧伤，把自己的心事和苦闷放在一旁，其实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离开这个城市就好像离开了一切的烦恼一样。远走高飞之后来听这首《这个城市好云》。 爸爸你要去哪里，外面你不再熟悉，胡同早已变了模样，大杂院都变成楼房。妈妈你要去哪里，我一定要陪着你，路上的车越来越多，无时无刻不在堵车。这个城市越来越发达，却总是没有地方玩耍，人群中我溜溜达达，谁能给我一个回答。再没见过搬家的蚂蚁，他们曾经生生不息，大门前柳树上的天牛消失在上个世纪，后院的胖子去了哪里，长大后再没了消息，墙那边的葡萄又熟了，可再也没有放手的兄弟。这个城市越来越繁华，越来越多高楼大厦，仰着头我像只青蛙，看不见西山的晚霞。这个城市越来越发达，却总是没有地方玩耍，人群中我溜溜达达，谁能给我一个回答。 城市，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 Magical Show。 哇，舞台皇后李宇春，她的歌总是有清新明快的曲风和轻松动感的旋律，再配上李宇春温柔干净的嗓音，让她的歌在甜蜜的基调里啊，总是透着一股潇洒劲儿，显得非常的神采飞扬，而且又摩登时尚。来听李宇春 Chris Lee Magical Show。 It's just a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show。It's just a magic show。

界航空公司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中信银行首创美元零钱管家外币新金包，让您的外币闲钱活起来，随存随取，稳妥便捷，美元随时赚，收益天天看。详询中信银行营业网点或95558。投资需谨慎。 电竞大神来了，涂鸦大师来了，劲爆千舞来了，还有二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4月5号到5月1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尝尽生活滋味，或者从拥有一辆有故事的车开始。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始于1964，创领九代风潮，用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带你去创造属于你的故事。你所向往的经历，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啸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仍然有分散性小雨，夜间雨逐渐转多云天气。由于路面湿滑，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气温低迷，天气凉意较浓，请大家添衣保暖，以免受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潘玮柏 Alpha 创世者世界巡回演唱会首场于昨晚在北京开场，距离上次开唱已相隔3年，现场万张门票一开卖就被秒杀。潘玮柏去年底因肺部感染纤维化，因而自律神经失调，病情严重到甚至一度进加护病房。想起当时从鬼门关重生，他表示自己从未放弃过，转身落泪长达15秒。潘玮柏演唱会一共演唱28首歌曲。昨天郑欣宜的首个红馆演唱会 Break a Leg 演唱会举行，捧场的包括父亲郑少秋、王祖蓝同李亚男、梁静琪，还有关心妍夫妇、蔡依智等等。进入四月份，谭维维再度开启忙到飞起模式，继歌手2018总决赛帮唱汪峰之后，又在第37届香港金像奖上以一首《陌上花开》声震湘江。而在4月20号，由谭维维担任女主角的音乐剧《阿尔兹记忆的爱情》在京城开启二轮首演，令广大乐迷欣喜不已。近日，第28届金曲歌后艾怡良、金曲创作歌手徐佳莹以及近年来担任金曲奖评审的左光平走进台湾校园参与授课，分享宝贵的音乐创作概念，让所有参与的同学有完整的学习和体验，也为台湾音乐的下一代做更扎实的准备。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

在大太阳的时候放这首歌总感觉和这个气候不搭，今天是阴天，拿出来放这首歌觉得好像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这首歌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在微信公众账号后台 James 说，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老白的节目里，他说这歌突然就火了，貌似是3年前。哇，你记性真好。而且这首歌更神奇的地方是在于，这3年以来他依然势头不减哈，邓紫棋、张杰等等的歌手也都翻唱过，而且在我们的后台这首歌点播率依然超高的。接下来请出 Ariana Grande They Don't Know。 BT 说，你不可能每天早上心情都这么好吧，如果心情不好怎么调节心情呢？听歌啊，这首 Ariana Grande 的 Day Don't Know， 以及接下来还有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呢。 音乐快车道， 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 袖飞翔。我以为我已经累了，无法再挥动没有目标的翅膀，我试着飞越那扇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带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奇怪。ABC Do Re Mi Fa Sol节奏是听得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玩，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 微信公众账号中庸说，哇，这两天新歌好多。哪里呀、啊、今天的第一条音乐快车到了三首歌我以前都介绍过好吗，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和王力宏 Flow, 稍早前一首英文歌是来自 Ariana Grande featuring EJ Zalia 的 Problem。 说到 Ariana Grande, 他又发新歌了哈，叫 No Tears Left to Cry, 就是 A 妹第四张专辑的回归首单，可以说是意义很重大。而且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 A 妹本人的进行的这个社交网络上，还是歌曲的封面上，这首歌的歌名都被倒置了，并且出现了水滴标志，你们可以仔细去找一找，那个字儿虽然很小，但是是倒置的。而且这首歌的 MV 导演也已经确定了，是曾经指导过 Camila Cabello Havana 以及水果姐的 Firework 的 Dave Meyer,非常强的一个配置，让人很期待哈。那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的歌曲是来自毕书尽和陈世安共同带来的《势在必行》，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主播曾经推荐过两遍哦。但是我们的老朋友黑山依然说，哎，感觉和陈世安合唱的那个声音好像李琦，是有点，但不是哈，是毕书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到了三首歌曲，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中关村南路到知春路，马甸桥到德胜门桥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之前我还是一个在别人眼中不可能被改变的石头，你也曾听过我的过去，很花心很叛逆，就像哈利波特一直有续集，你还是不顾一切相信，我相信始终会被感动、是你的耐心包容让自弥补的我有了重生的念头，认为男子汉不讲心事，因为不干你的事，请原谅我的幼稚，遇见你之后每天向你倾诉，而到了你的面前诚实的像个孩子，曾经我不相信人性，你让我相信上帝，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会有奇迹，你怎么可以如此的透明，让我更加的爱你，我不要被打败，我不用在四处流浪，不会再彷徨，是因为你在我身旁，我不再害怕失望，我相信盼望，是因为你的爱充满， 能有多快乐 非常甜蜜的歌曲，来自谢和弦和婷竹，非常有谢和弦个人风格哈。这歌的歌名叫做 The Rock。前阵子好像上个月吧，听到了一些来自谢和弦太太的不太 好的消息啊，感到非常的遗憾，希望他们能尽快的走出伤痛，而且现在能够再次听到他们的好消息。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速度，继续来听歌。 All I Want To Do 来自 Sugarland。 I don't wanna get up baby let's turn off the phone I don't wanna go to work today or even put my makeup on I got better things to do than my to do Sugarland，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微信公众账号上好朋友说最近有好多的新歌，是的，为什么会听到 Sugarland 呢？因为本周五4月20号对玉米来说绝对是个大日子，因为好多歌手包括 Ariana Grande、 美美还有 The Chainsmokers 几位大牌艺人扎堆发歌了哈。可以说是今天到现在欧美乐坛的一个小高潮，就包括加入这场混战的 Sugarland featuring Taylor Swift 发行 Baby 这首歌是乡村歌曲，歌曲是来自2011年美美的第四张专辑 Red 当中放弃了的歌，现在拿出来重新改编和制作，因为是乡村歌曲，榜单成绩呢可能就不如其他歌手了哈。那我们终于又能听到 Taylor Swift 唱乡村歌曲了，耳边听到的是 All I Want To Do 来自 Sugarland。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接下来继续听歌，请出的是郭靖的幸福不设限，以及陶几吉和萧亚轩合作的 Play。 有没有一个念头出现，想想自己对生活改变，抛开那些扭曲审美观念，别管那些难的出发为没有期限，自由的调味，快乐一点点正在蔓延，幸福 咸，酸酸甜甜，美好滋味。融化的瞬间，享受绵绵浓醇香味。有没有一个念头出现，想想自己对生活改变，抛开那些扭曲审美观念，别管那些难的碎念，还有什么惊喜等着发现，品尝最不一样的新鲜， 是来自陶吉吉 Elva 的 Play。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觉得每到周末就是一个回顾的节点哈。我们来回顾一下 Coachella 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可以说是全球最盛大的户外音乐节之一了。今年有共有超过167位表演者参与到本次的音乐节表演当中。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其中最震撼的就是耳边听到的当属 Beyonce 哈。 Beyonce 在100多名男女舞伴的大阵仗之下霸气登场，而且一口气演唱了多达26首歌曲。除了老公登场一起甜蜜合唱的歌曲 Deja Vu 之外呢，还找来了昔日天命真女的搭档 Kelly Rowland、 Michelle Williams 一起演唱 Lose My Breath、 Say My Name 和 Soldier， 让乐迷立刻就回到了90年代到2000年的天命真女时代。先来听这首。 my friend so quietly. Look at what you did to me. Tear the shoes, don't even need to buy a new dress. If you ain't there, ain't nobody else to impress. The way that you know what I gotta do is the beat in my heart just when I'm with you. But I still don't say just how you look and do I know just can't. You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When the flow is loco, young B and the ROC. OG, big homie, the one and only. Stick bony, but the pockets are fat like Tony. Soprano, the rock handle like Ben X2. I shake bonies, man, you can't get next to. The genuine article, I do not sing though. I sling though, if anything, I bling yo. Star like Ringo, war like a green beret. Crazy, bring your whole set. Crazy in the range, crazy in the range. They can't figure him out, they like, hey, is he insane? Yes, sir, I'm cut from a different cloth. My texture is the best for a chinchilla. I've been dealing with chain smokers. How do you think I got the name over? I've been real, the game's over. Fall back young, ever since I made the change over to platinum. The game's been a rap one.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my baby. Crazy Love Beyonce， 微信公众账号上闹说，一大早起来听音乐加速度，这个早起真是有好处。我折腾了一早上才九点，闹你别闹。确实，早睡早起感觉时间也很充裕，对不对？希望音乐加速度祝你养成周末早起的好习惯哦。刚说到科切拉音乐节震撼登场的 Beyonce， 其实她的表演当晚还创造了记录，成为科切拉音乐节有史以来第一位领衔的黑人女艺人，历史最高直播收视表演，还有推特最高讨论量表演，真的是一个舞台女王，非常的霸气哈。刚说了一共有超过167位表演者参与到本次音乐节的表演当中，当然不能少了这个 Justin Bieber。 据说穿着整套花色衬衫和裤装的 Justin Bieber 一现身，立刻就被许多音乐节的乐迷围观抢拍了起来。 Before I hang on the coaster. Roller Coaster。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我就不把 Roller Coaster 拼写给大家了哈。除了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Beyonce 等等啊，当然 Rihanna 也去现场了，而且一玩就是几天，而且这个造型据说是天天换，第一天就是一身运动造型，可以说最美不过 Rihanna， 再难看的衣服穿在日日身上都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哈，反正他就是能 hold 住，你服不服吧。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刚才我们回顾了 Coachella 音乐节，其实在国内最近有好多音乐节要轮番上演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逛一逛，把这一场场音乐节当作一次次的游园会游乐。来听苏打绿，这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咯。 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那么多年仔细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从4月27号到5月31号举办，届时将邀请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优秀表演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奉献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为了庆祝中柬建交60周年，柬埔寨王家舞团首次受邀登上相约北京艺术节的舞台，举办专场演出。4月28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仙女舞》《柬埔寨王家舞》《柬埔寨面具舞》等精彩舞蹈作品。柬埔寨艺术家还将演唱经典歌曲《怀念中国》和《中国我亲爱的第二故乡》，纪念中柬两国缔结的深厚情谊。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古希腊喜剧《鸟》将于4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这部由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原作、罗锦麟和罗彤执导的作品，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表演中得到全新呈现。鸟是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首演于公元前414年，是人类最早具有神话色彩和诗意的浪漫喜剧。本剧的舞台布景通过3层搭建，完美再现了原作中天界、鸟界和人界的场景。第5届梦想成真5月演出季的演出板块将在本月28号启动，星演集团旗下9家文艺院团将为首都市民带来展现北京风貌、体现时代精神的9部原创大戏。北京市曲剧团的作品《花落花又开》将为演出季揭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东四环南路辅路外环南向北方向18里店桥到四方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说吧，说你爱我吧。 要怎么说服自己？ 时间9:38.06，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千纯。耳边听到的这首歌非常具有年代感，但是年代感这个词好像我把它说得很老哈，你干脆说它有一种磁带的气质。相信很多同龄人跟我一样都经历过所谓的 Discman Walkman 的时代哈，那个时候会把这样的一首歌在磁带里面反反复复从 A 面倒到 B 面，然后 B 面又倒到 A 面，这样来听。那时候我们真的会为了听一首好音乐来付出实际的辛苦和时间，所以觉得那时候的好歌现在听来也尤其珍贵。你看现在即使有单曲循环，你也不会在一首歌上停留过长过久的时间，对不对？接下来继续听到来自王力宏 Do You Love Me。 看看我的眼睛，想问问你，问你一个问题，你我我还在演什么戏？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你爱的人到底是不是我？是否真的懂我？是另一个样子。哦，如果你愿意，我卸下我的面具，给你我全部，全部的我都给你。卸下我的面具，给你我全部，全部的我都给你。 离开了那种磁带的年代，好多的歌我们不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聆听和记忆，所以可能近十年内的歌你都会觉得是新歌。耳边听到就是一首王力宏 Do You Love Me， 你对他熟悉吗？ Do You Love Me， 这是音乐加速度对大家发出的提问。其他人我不知道，但是接下来这几位听友一定是支持我们节目的好听友，包括 Nora、小声单信果、奢丽雪儿、距离、民生郭帅、秋浩、BT、入秋、日久见人心、Run Lightning， 还有布丁等等等等。欢迎你们加入音乐加速度的大家庭。想要索取歌单和找到我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淳朴的淳，就可以找到我喽。 音乐快车道。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Push your eyes, push your eyes. Push your eyes, push your eyes. Push your eyes, push your eyes. Push your eyes, push your eyes. 能够等待就等待，不要讲你多话。 只是崇拜就崇拜，不要将一个天使锁在口袋，能够不爱就不爱，不能够负责的宠物不要买。 You gotta 是童年的前奏，这部经典我怎么看都不够，勇敢的心是他们为正义而战斗，就算跌倒也绝不回头，那是我们六点半准时守候，写完老师留的作业，快乐享受淋雾的流感燃烧小宇宙，现在逢人看行踪我都会想到木和阿鲁尼巴，是沙加还是萨卡，谁才是黄金中的最强者，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每个色色变大地所在于美大体外，这首歌唱了多年会一直到永远，这种感动不能不爱只有一遍，永远坚持着信念，不计算路能走多远，就算只剩我一个，在出发的时刻全力以赴直到最后， 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丁克森《燃烧吧小宇宙》，稍早前听到一首来自 Spice Girls Wanna Be， 第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宠物男孩》。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马上抓紧时间来听今天的最后两首歌了。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灰色的天空无法猜透，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成功，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 是爱情。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这年头娱乐圈分分合合，感情的生活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这不是吗？最近柳岩参加了某个节目，和主持人探讨说感情问题的时候，她主动聊起了自己去年被分手的这个经历，网友们是大呼心疼。而这厢呢还有一位，虽然她自己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蛛丝马迹里看到她的心路历程。那千纯觉得沉默是对的，因为无论感情还是其他，其实我们只要对自己交代就够了，不要徘徊在过去的纠葛里，能够迅速走出来才是对自己最好最有利的。所以祝福所有正在经历失恋的朋友啊，能够迅速的走出伤痛吧。这里是正在和你道别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接下来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周见。 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 80-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